擔心啊，擔心第一就係見到我哋遲開波，咁啊唔關啊歐樂軒事嘅，係我出邊打印，因為換呢個雷冠上緊嚟， 係亦都唔關，因為今日係黑色星期五嘅事嘅， 咁亦都唔關譚文豪事嘅， 點解關譚文豪事？ 咁大家就喺度討論緊，究竟歐樂軒上嚟會唔會好似譚文豪咁咧？咁樣 發生咩事呢？其實係 咁啊，復述翻少少啦，就咁就星期二咧，就阿 Anthony 咧就揾咗阿譚文豪上嚟，咁啱啱喺美國翻嚟落機， 朝後早落機， 朝後早喺美國係啦。咁咧就喺節目裏邊咧，我哋都係要求盡快咧就提供一個制裁嘅名單。 嗯嗯， 因為咧就我估下三月底就報告國務院報告就會交上去呢個 CECC， 即係 Commission Committee on。Congress and Executive Committee on China。 嗯， 咁咧，然後咧就咁當時咧就大家都想有兩個問題，我話第一就係香港關係法裏邊係咪應該香港呢邊要求制裁香港咧？咁， 嗯， 咁就第二就係嗰個制裁嘅名單係咪喺香港呢邊要製造一個政治壓力俾警察咧？咁，咁因為我覺得。制裁名單就等於核武一樣，你梗係要用盡嗰個威嚇作用啦。 好正路啊！ 係啦，咁就我覺得就要將嗰啲喺個 command structure 裏邊咧，要負責任嗰啲人列曬落去。 嗯， 即係我哋行動處長就一定係噶啦。 係 啊，我唔理下邊行動係咪你真係 approve 都好，跟住所有呢啲慘劇。721、831呢個理大事件、中大事件， 包括咗啱啱升任助理處長嘅陶輝， 係啦，包括銅鑼灣大圍捕，全部。所有當日的指揮官， 嗯， 全部擺曬落去， 嗯， 那就究竟會不會遺留呢？一定會， 嗯， 如果你說覺得擺錯你的名字，麻煩你督灰，你說當日實際上就不是陶輝指揮的，是這個另外一個人叫歐樂軒指揮的，是是 冤有頭債有主， 冤無間道劉德華。 那我想，譚文豪呢就即有個黨的即係集體的決定啦，咁所以變咗佢個人就好難表態，咁， 嗯， 所以好多聽眾咧就對佢好有意見， 哦， 即係覺得佢係唔係應該要硬啲咧咁樣。咁， 嗯， 啊 ，Anthony 有個講法就係覺得譚文豪諗嘢太過周詳而唔夠硬， 哦， 咁佢就落咗個結論就係，是，男人周詳而唔硬係冇用。嗱，我複述啊 Anthony 嘅講法啦。 男人思考周詳 係啦，咁但係啲聽眾咧就再衰啲，佢就要加多幾個條件，就係，是，又要周詳，又要硬，又要快。 係， 咁我就話 快。 我嘅回應係你唔係周融得啦， 周融啊，好熱先得嘅。咁或者周傑兵都得嘅。 哇！你 咁啊，系啊，牛曾建成嗰个年代嘅笑话嚟， 救命！ 呢个系阿牛嘅笑话嚟噶， 牛知你唔知啊？竟然系， 我点会知系牛嘅笑话？ 唔好扮新生代喎。 系啊，呢个系阿牛讲俾我听嘅笑话嚟嘅。咁咧就，姑勿论如何都好，我哋都希望系争取咧，大家团结一致咧，去促成呢个制裁事件嘅。 嗯。 咁所以我个态度都系咧，无论而家泛民裏邊其他嘅黨派嘅立場係點都好咧，都係盡量推動呢件事，係建立香港嘅共識。 係 廣泛嘅民意代表向美方爭取，咁先有用嘅。嗯，即係你唔係一兩個個別團體彈咗出嚟先咁樣去搞嘅，而係你要有一啲傳統同美國政壇有聯繫啊， 嗯， 包括一啲嘅元老級嘅人啊，阿馬田好，阿，陳方安生好， 嗯， even 就算你話陳日君啊呢啲肯出聲咧，都係好事嚟。 係啊，民主派要開會商討、醖釀共識，仲要共同承擔個政治責任咧，就去施以最大嘅壓力， 然後先至一齊咧去 lobby。 嚇， 各司其職去攞。 即係譬如你話個別嘅政黨會唔會擔心突個頭出嚟，主力地係去制定呢個制裁名單，會唔會受壓咧？咁樣咁，既然係咁嘅話，民主派應該一齊去做咯。 因為一齊去做就正正就可以咧，大家一齊承擔個責任。 係啊， 咁包括咩咧？嗱，呢個我覺得係都需要大家思考嘅，就係而家全球股災啦。今日我哋嘅題目喺咁嘅情況底下，究竟要求美方制裁香港？我相信呢個喺社會裏邊都有唔同意見，我覺得。當然有些覺得攬炒的應該是要通過制裁香港來去跟大陸攬炒啦，是，但是就是說我們就先受其害先的，其實會，因為如果取消獨立關稅地位，即是等同於美方向世界公布香港一國兩制結束，那的話跟著後續那些呢就包括是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啦，包括香港在國際組織的獨立地位啦等等這些東西，所以我覺得要攬炒什麼程度呢？咁我而家呢個階段，我都會相信有好多人，就算自己兄弟即係姊妹嘅 同一戰線都好，都會有不同的想法，我覺得都有不同的考慮，那是需要去推動個共識的。包括我剛才上一次我提出過，是不是有條件延續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而個條件是 list 得很清楚。在這一年裏面，如果再有任何一個人因為政治意見信念而被 DQ， 很清楚啊，這個九月就選舉了，是吧？如果你將這個列入條件那裡呢，那就最終出年取消的話呢，就叫做四個字，咎由自取了。除了 DQ 還有什麼條件呢？這樣我相信即非建制派這邊都要醞釀一個共識。你說一下去到盡就立刻取消了，這個更簡單一點 yes or no。 但我估計呢，中間的位置可能容易去鋪其他人埋嚟， 例如又定一個嘅限期出嚟，必須係要有呢個獨立調查。 如果啲條件本身係五大訴求裏邊嘅， 係啦，去制止個警暴。 譬如獨立調查警察幾時之前有個 deadline 嘅， 係啦， 係嘛？國務院提交報告之後三個月之內，如果唔獨立調查警察，下年即刻取消，又得。跟住我覺得其中一樣係咩咧？係要特赦呢個被起訴嘅。因為他們的邏輯很簡單，我覺得送中條例，香港人犧牲自己是捍衛香港，不是只是人權法治那麼簡單，也是那個國際商界的憂慮，這個跟美國利益有絕對關係的。所以他們是因為持續的警暴而最終是被起訴的嘛，是因為那件事一路拖延而令到他們沒辦法得到解決方案嘛，所以他們是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去犧牲了自己， 付出自己的未來， 付出自己的未來。所以我覺得這個特赦，我覺得是亦都是其中一個條件，即如果有條件地延續的話， 如果有條件延續，我就會想它緩急先後呢，大家會傾得很仔細。不過我同意就是說特赦那樣東西是 重要， 是很重要和很優先，因為你想想有多少手足現在日日在荔枝角其實亦都有很多上庭是沒得保釋的， 不理啦，同埋特登延長個拘留時間， 是冤獄嚟㗎， 係冤獄，跟住撤控咯，試過啦，坐三個月撤控，你點追討啊？你點追究？白白坐咗三個月監嘅喎，喺拘留所，呢個係佢 tactic 添啊，我覺得 年尾年頭嚟嘅，仲要 佢係唔係都照告律政司，亦都係打曬龍通，根本呢個就係完全同美方所講的法治要求是完全相違背的。 在濫捕的過程就拘控你、監禁你，變相的監禁，又或者呢在拘控的過程裏面呢嚴重傷害那些手足的身體。 所以我就說兩樣我覺得都可以考慮的。一個考慮就是一鏟到底，我覺得美方自己決定的，這個究竟是不是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但如果你說再對構成一個重大的政治壓力來說，其實有條件延續呢都是一個即係有用的工具嚟，我覺得問題就係嗰個條件就不可以太過空泛，不可以話香港有冇呢個司法治咁樣，言論自由，因為咁樣係冇得 measures 嘅，有得拗。但係如果係一啲好具體有 deadline 嘅具體工作咧，係冇得拗嘅。譬如立法會選舉之前要獨立調查呢個警察，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察，然後俾個時間添啊，直情係 CCC 通過之前。要特赦呢個被捕的示威者，然後跟住就係呢個DQ 九月選舉之前，如果有任何一個候選人因為佢嘅政治信念同埋因為佢嘅過去嘅言行而被取消參選資格，咁我相信冇得拗嘅呢啲嘢。 呢就好量度得好清楚， 一中就中噶啦，咁中咗就唔好褪咯。如果佢真係照樣去對付呢個眾志好，對付其他人好，咁出年就一定取消啦。即係我覺得是兩步走，其實一步走咧就係攬炒，嗱攬炒嗰個後果，我覺得咧就好難 measures 啊，好難 measure。但係如果你加入個條件本身係，亦都係過去運動裏邊嘅五大訴求咧，咁亦都有曬時間表，有曬點樣做咧，咁我覺得就好具體嘅呢樣嘢。 同埋社會上面有共識啊嘛，係，亦都係個運動裏 個運動裏邊共識嚟嘅，其實 時間付出咁多嘅血汗咁樣咧，係去。 我覺得 even 甚至擺埋落去，幾時幾月幾日之前要宣布重啟政改嘅談判，係嘛？五大訴求裏邊，只不過你將佢具體化，擺咗落去延續香港獨立關稅地位裏邊作為個條件啫嘛，將五大訴求，即係而家勾結美國爭取五大訴求，其實。簡單啲講就係，即係呢個另外一個方法，我覺得 即仍然我覺得是需要在社會討論的，我覺得就不是話大家純粹是互相指責都好。即那晚我都沒有去即跟譚文豪，即大家雖然認識但是立場有不同都好，我覺得始終是要 engage 去討論，然後希望達到一個共識。我希望觀眾也是跟我的看法一樣。如果是自己同路人呢，就算在現在大家站的位置有人前一點有人後一點，但你總希望站得後一點的人會走上前，甚至你願意退後一點走一走，大家去達到一個共識的，我覺得。 同埋呢個係其中一個多咗一個工具。 會被人鬧到好緊要 啊！我見到啊，唔係佢連登嗰個 post 睇咗㗎， 係可以延續個運動啊，係。 係啊，即係呢個。喂，我昨天看今天《華爾街日報》有講過，之前《刺針》雜誌都講過，香港抗疫的 role model 對世界嚟講係咩啊？其實是公民啊， 公民意識。 不過我想我哋要想下一個位係幾時主動出擊嘅。大家睇到呢段時間個政府都係玩緊一個民粹嘅做法啦，即係你見到林鄭嗰個寫人小報告，嗰個報告就同你講話啊，啲建制派咧又得閒又喺度鬧政府啊，唔跟政府嗰個施政啊，但其實佢係想利用呢個疫情作為佢民意翻盤嘅工具嘛。 哦，呢個喺個報告裏面寫得好清楚。 呢個我覺得好賤啦，但係你見到佢而家行為係做緊噶嘛？阿范哥啱啱同佢食緊飯嘅時候都喺度傾話，啊喺正佢議員辦事處隔離就已經開咗嗰個咩抗疫大聯盟嘅物資站，佢見到有好多街坊走嚟拍佢門，佢話以為係佢先係嗰個抗疫大聯盟，咁我話咁你咪好彩咯，人哋嗰啲民建聯啊嗰啲建制派喺度派緊口罩，跟住多謝范議員咯。 佢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對外大外宣啦，中共嘅對外宣傳啦，就話肺炎係源於美國啦，香港有啲撲街建制派區議會都咁講啦，而家。係嘛？肺炎嘅源頭源於美國啦。第二係咩咧？就係頭先講口罩政治啦。口罩政治，你見到香港王維基啊，大量投資咗機器嗰啲係生產唔到口罩。除咗佢哋入進口嘅機器有問題之外咧，有啲人買材料俾人呃啦，有啲咧就係甚至咩咧買唔到原材料。係 有機器有機械，但就冇原材料。 好啦，工聯會嗰啲點嚟嘅咧？喺上邊做好曬，因為時間關係，好似阿方太咁樣焗好個蛋糕噶啦。其實 拎咗出嚟， 佢嗰場俾人影嗰場咧就係 show。點解佢喺邊度做，佢都唔會話俾人知啊？因為那些根本就是一箱箱做好曬運落嚟嘅，嗰工聯會嗰三個字是簡體字嚟嘅，因為上邊啲廠你都 嚟。因為如果你開記招，你應該喺個廠房嗰度開嘅。 你梗係喺個你話入唔到 clean room， 就唔喺立法會裏邊揾個房開記招。 你都喺個 clean room 出邊。 係啊， 啊陳婉嫻、譚耀宗幾條粉腸、何啟明喺度戴曬口罩、著曬白色袍，喺度喪屍咁喺度扮，喺度做口罩啩？如果做 show 啊，我意思係話，點解連呢場 show 都唔做啊？係嘛？根本嗰啲口罩就係內地生產咗。另外一批就係洛慧玲上去話十萬個每日，嗰一批就落咗去李格尼嗰啲組織嗰度，就喺地區嗰度派啦。呢個口罩政治係會延續到去九月，但係大家冇留意到一樣嘢係咩咧？佢同時間會控制供應香港嘅俾商用嘅口，即係商業銷售嘅口罩。如果唔係佢嗰啲就唔會係值錢嘅嚟。 做到刻意地人為地做到奇貨可居。 係啦， 仲有留意到佢刻意地咧用一種落後嘅招標方式嚟到去控制住你十七區區議會 買唔到嘅，一定買唔到 嘅，係一定衰啲嘅。 所以咪咁多個區議會係除咗荃灣區議會，仲有多個就係、是、透過同民間團體合辦先至買到口罩。所有是透過由民政事務處嗰種嘅招標程序都買唔到， 因為有劉江華喺度嘛。 係啊。 劉江華怎會讓你買到口罩，你買到口罩即是中聯辦拿下來的十萬口罩就不值錢了、所以大家記住現在 Manipulate 這個口罩政治 未到高峰、因為全球大流行了、很多歐洲國家全部醫療物資不出口了、德國、法國、意大利全部不出口，英國、美國都不出口了。好了，即是說大家以為現在看到、街邊好像回落了百多元一盒，我告訴你這個 cycle 很快在三月就會出現，三月底就會出現，又會翻翻去口罩荒。係 啊， 咁到時中共嗰十萬口罩咧，就係咧攞嚟買票，攞嚟做選舉，叫做感恩之旅啊，係嘛？即係等於佢武漢市委書記黃忠霖所講感恩學習，其實咪就係呢套咁嘅嘢咯。即係佢，即係姑爺仔又係佢，然後拯救你嗰個又係佢，係嘛？即係我哋以前睇僆妹仔嗰啲電影就係咁，兩樣都係佢。製造口罩恐慌又是他，最終期貨可居拿來買票又是他provide給你、所以大家要小心。你為什麼我們到現在還繼續做這個 3D 打印呢？就是這樣，每個來拿的朋友我都告訴你，我說 你千祈唔好當玩具玩啊！我話隨時幾個禮拜之後有用啊！真係、 啊。當口罩方再出現嗰陣時候，就可以一個外科口罩分四次、五次、六次咁樣用。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咧，你唔靠翻個民間力量，你係處理唔到佢呢個口罩政治，因為佢係專門嚟到去處理嗰、那個、啊、令到你渴屎，然後就唔靠黨唔得。但係佢能夠佢低估咗就係話，我哋一路嚟話我哋有啲印呢個啊 3D 打印啦，咁同埋荃灣啱啱個模式，我覺得都係一個可以借鑑。嗱，當然我哋唔知道跟住仲能唔能夠實行到，佢能夠實行到係因為佢唔靠民政處。佢靠應該係明愛係咪？定 NGO 嚟 ？NGO， 總之 NGO， 總之靠咗一間 NGO 咧，就一早做採購咧，就跳過曬嗰啲死人招標程序。咁呢個係一個落咗民間，唔係靠政府嘛。咁所以去到最後，我諗呢幾個月咧，要克服呢個口罩政治咧，係無可避免地要靠翻民間自己自救嘅。 我哋嘅經驗就係咁啊！我哋城寨派咗，而家我諗 so far 派咗200,000口罩出街。打印的雷罐，我想大家估計不到，我堅持要派給所有輪候 Google Form 的人，是 total 是3000多人，印你知道，印一隻，印一套一隻，一隻就是兩個多小時，印一套五個多小時。 我部工業用的打印機擺辦事處，一日最多都是三套 是的。但我們竟然現在分發出去的數目，除了我們還有很多後面支持我們打印的朋友， 很有心的手足， 很有心的手足， total 我們現在發了出去的差不多有成接近2600隻，即係1300多套。 我啱啱上嚟，我係嘆為觀止。我話：哇！你裏邊嘅工廠真 係 係啊，係科技公司。 點解好多人話係咪貪得意咧？咁樣上嚟嘅朋友叫我有啲，尋日上嚟啲手足都話：喂，你專心做好其他政治評論啊，爭取五大訴求嘅嘢，打印呢啲嘢交俾我哋做啦。咁我話其實唔得嘅，其實因為你大家印過嚟都知道，你係要。很多細緻的東西要跟、要 follow 的，否則是彎的， 還有要調節的，有時候有些細微位， 因為一印出來就整盤爛了個蛋撻， 不是電子東西那麼簡單，有些是機械東西來的， 所以每一個上來拿的朋友，你要記住後面其實是一啖心機來的，印過就知道了。其實 你可能印每印五套就有一套是 有一套是彎的，其實就是那個損耗率很高。但是為什麼都要這樣做呢？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symbolic meaning， 除了手足個個都有六系和七系的 mask 之外，因為警察就是用這個 mask 來欺凌的小孩、如果當我們大人帶出來的時候，個個都戴著這個 mask、我們這個是防疫的，是你拘捕我什麼？我想說是他是束手無策的，因為他當那個是防具，是防 TG、但我們現在將他轉了做防 virus 嘛， 防疫 的，還要上來拿的很多都是不同年紀的人都有、年輕有，但很多也是中年人、即係我希望大家攞咗嘅多啲用， 要用啊， 要帶出街啊， 帶出街嚇， 係呢個係一個即係 movement 嚟嘅，我覺得 係， 亦都係分擔咗嘅政治責任。上街嗰陣時候，減少啲細路仔俾啲警察亂咁鬥佢哋啊！ 而家一有防具就拉㗎啦，而家係完全冇道理㗎、 當你周街多咗人戴嘅話咧，亦都可以有一種 喂，同埋我廣泛宣傳啊，呢、這個唔係咩 TG 防具啊，根本。呢個係防病毒啊，防 virus 㗎， 大家知唔知啊？兩三日之前啊，屯門區議會啊撥款啊，就係話因為買口罩困難啊嘛，外科口罩困難啊，佢特別撥款幾十萬咧，就買豬嘴，就係買六系七系嘅豬嘴。 我跟住 有班愛字頭咧發曬矛，哦，買豬嘴咪即係以防疫為名，就呢、這個支持暴徒為實。 冇錯，對唔住，屯門區議會係嘛？ 係啊， 如果你哋啲豬嘴需要打印雷罐，可以揾我哋幫手。我哋嗰個唔係。攞嚟防 TG 嘅，嗰個攞嚟防病毒嘅，其實係 搞清楚。 係啊，呢個所以我就 不過批咗啊，屯門區議會過咗。 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因為你而家 我哋都要諗下， 你買你好難買口罩嘅， 大佬啊， 區議會攞嘅， 你都黐線嘅。如果俾我，你攞翻2003年沙士英雄沈祖耀巡病房嗰個樣，佢係戴住 M3M6200，兩邊係粉紅色嘅 P100 雷罐嘅，係沈祖耀啊。嗰陣時哪度有咩 3M1860 嗰啲 3M9N95 啊？ 係戴6200嘅係，即係防具嗰只嚟嘅係。不過佢換咗個雷罐，係 virus 嘅防 virus 嘅裡面啫嘛，係嘛？邊個話嗰個係攞嚟防 TG 嘅？嗰個係乜嘢都得，睇你裝咩雷罐落去，係嘛？我哋而家就係自己用自己嘅方法去救自己啊嘛！你見到而家《華爾街日報》今日嗰篇文章都講得好好啊！ 希望美國學習香港的模式，其實即不是說我們自己為自己面上貼金，而是這個香港到現在的感染那個確診的數字那麼低，絕對跟這個七七七是沒有關的， 跟政府沒有任何關係， 是沒有任何關係，是 人 民自救的結果，是的， 是 全民自救的結果，這個全民自救的基礎就是在這大半年來公民抗暴的基礎上面，不是只是SARS，我覺得SARS只是令到大家有個意識，但那種互相幫忙社區裏面那種互相協助呢，這個肯定是跟那個抗暴是有關的，是跟這半年來的抗暴意識有關的，所以如果這個 我覺得應該大聲跟世界說的，其實香港 有世界其實現在 台灣模式 是成功，台灣和香港為什麼那個數字低，台灣就沒有加入，沒有加入這個世衛，怎知道呢， 是譚德塞應承中共不給台灣連觀察員都不給了， 就沒事，香港人透過這個的防疫的自救的種種的不同的措施的話，是令到那個確診的數字是在低水平。 總之這個世界抗疫裏面要成功，就算現在全球大流行都好，只有兩個法則，第一不要聽世衛說，你看台灣，第二不要聽中共說，你看香港，就是這麼簡單。 我覺得這排，我想就算西方的民主國家呢，這排都會有很多反思，就是就算你說你的國家是民主制度，我們以為是更加能夠回應到市民的訴求，原來不是，即例如說你日本其實已經是一個好例子了，哇，那些抗疫工作遲到呢，到最後現在根本排到去世界領先地位了，那些確診的人數，更加不要說將要不斷地出現的英美國家、歐洲的國家。但是我想相信在这段时间里面一个较好的经验真的在香港里面发生，就是那个民间互助精神。如果你是没有那个本身发展到一个好的公民社会民间互助的精神，我相信是没有办法做到一个这么好的资源调配。 还有南韩、日本、意大利这些是有共通点的，就是因为政治因为经济的原因呢，就迟迟向中国是封关所以导致到大量的你说居於呢個意大利的中國僑民、又或者是即係呢個大量的自由行旅客繼續去到日本、去到南韓，就令到他哋有社區爆發。 啲人話你有幾親中，就搞到你有幾大嘅、有幾大嘅肺炎。 而家話一帶一路嗰個路係憤怒嘅路啊嘛，係。 其實呢個係一個醜聞嚟嘅，話俾你聽啊！我今日寫一篇文章講譚德塞，我一路都研究一帶一路嗰啲基建項目。本來因為三年前我準備拍一個紀錄片嘅，就拍一帶一路， 就係講一帶一路， 就開始做 research。我做咗兩個國家，一個斯里蘭卡，斯里蘭卡嘅漢班托塔港已經係1999年判咗俾中共，一個殖民地嚟㗎啦，已經係嗰個港口軍港。咁因為我喺 Colombo 嗰陣時咧，個司機帶我行一次，係大到成個香港島咁大， 哇！ 嗰個殖民地叫 China， 即係中國城嘅叫做。另外就是埃塞俄比亞，那時候我有 很大興趣，我看過紀錄片埃塞俄比亞高鐵通車，由阿迪斯亞貝巴，即是埃塞俄比亞的首都，去吉布提。我就心想，我東非行條高鐵， 即相對地貧窮的國家，為什麼會有高鐵需要？ 是的，怎麼營運呢？好 了，要某一些的經濟體，即是去到一個台階，是不是台階應該這樣說，即是一個水平你才需要高鐵。 因為你那個高鐵營運本身是沒有辦法 self-finance 的，你一定是要靠完善的鐵路發展，即是那個經濟效益，那個高鐵才可以收回成本。但是我想想沿途那些荒蕪到那些村莊，因為我跟著那個導演的紀錄片拍呢，是幽靈列車沒有人的但那些埃塞俄比亞的乘務員全部穿那些彩藍色，好像大陸那些他那個和諧號那些這樣的，即乘務員的，不過是黑人的。跟著我後來我想，為什麼是吉布提呢？原來吉布提就是中共在非洲唯一一個軍港，就是軍事中解放軍住在吉布提。在埃塞俄比亞起條高鐵去吉布提，然後由埃塞俄比亞人給錢，就是中共貸款安排。這個貸款計劃就是當時埃塞俄比亞外長譚德塞， 真好可憐聽到成個天仙局咁。 昨晚我又喺附近喺度跑步啦，有啲朋友喺度同我講話咧，即係你啲非洲國家，就算解殖咗之後成為咗即係獨立自主嘅國家都好啦。但最大問題就係佢為咗錢啊！是甘願自己是挨埋中國那邊。 原來收尾我 研究呢個阿吉跳路就發覺埃塞俄比亞是中共在非洲的第一個 keeper、 嗯。 因為中共送了一個叫非洲聯盟的總部擺在阿迪斯亞貝巴，當時就爆出話竊聽。法國佬爆出就係竊聽非盟會議。 哦，就係嗰陣時， 就係嗰陣， 就係嗰陣時， 就係中國海外送俾呢、這個埃塞俄比亞嘅，然後用埃塞俄比亞去推動一帶一路。 嗯， 好啦，傳統非洲政治嘅強國其實喺南非，南非一路都係英聯邦，一路都係親西方。而家佢喺東非另起爐灶中國。 嗯， 就是用埃塞俄比亞嚟叫起成個非洲政治。 哦， 所以鹹濕菜上場嗰陣時咧，根本就係、是。中共點解佢自己唔派人咧？收尾我研究，因為當時有個美英國嘅代表同佢競逐嘅。非洲政客有個好處咩咧？因為你講到呢啲公共疫情啊、衞生啊呢啲嘢咧，嗰啲北歐國家就大愛咧，就覺得聯合國嘅政策應該向呢啲落後國家傾斜。 嗯嗯， 就俾一個非洲人做 WHO 嘅總幹事咧。 因為佢哋國家 係好過先進國家， 第一身可能受呢啲， 因為佢哋自己本身 嘅 國民 需要 係啦，即係。人均壽命得四十幾五十歲，咁咪好多疫症啊、公共衛生嘅問題。但其實佢冇發覺呢、這個埃塞俄比亞係寧願起一條冇人搭嘅高鐵，嗯、都唔將啲錢用喺自己嘅公共醫療嗰度、嗯。然後呢個人做咗 WHO 嘅總幹事。 嗯、 我話你嗰啲挪威、丹麥當日支持呢個譚德塞嘅政棍啊，我叫做非洲政棍嘅人，你今日後唔後悔啊？ 嗯， 係嘛？昨日才 pandemic 是吧？ 是啊，正式正式前日前日 我想譚德塞自己沽空曬啦，係嘛？成個非洲 沽空曬先講啊， 沽空曬先講啦，唔係一講肯定是股災的，係嘛？點解唔係沽空曬先講咧？即係如果係 check check 佢嗰啲股票户口啊，喺紐約嗰啲交易嗰啲户口，我覺得 可能唔止佢啦，佢嗰啲盟友個個都首先通知定先啦。 你最好笑佢 唔係佢一個沽空啊， 佢上場第一件事係做咩？係委任。津巴布韦大独裁者穆加贝， 呢、這个又系方 做呢个世卫亲善大事， 揾一个独裁嘅人去做亲善大事。 好啦，鸡真上场第一件事系咩？系委任彭丽媛做呢个艾滋病同肺结核亲善大事。2012年习近平上场，然后谭德再上场。收尾我睇一睇鬼佬点样报道，因为嘈得劲咧就系撤回、嗯，原来系中共叫佢委任穆加贝。 嗯。 因為穆加貝就是中共的所謂老友人啦，由毛澤東年代開始， 你真係任人。 所以啱啱阿世良你話嗰啲咩西方大愛國家係咪要後悔咧？佢其實最初後悔嘅就係點解要俾中國加入 WTO 咯？其實佢由嗰陣時開始就已經錯噶啦。你諗下當時候有幾多嗰啲西方國家就話啊中國咧加入 WTO 之後咧，咁所以咧佢就會跟呢個西方嘅價值啦，咁俾佢知道咧自由貿易咧，咁所以大家咧就會慢慢向住呢個民主化道路行噶啦咁樣。當時嘅講法咪係咁樣，去到今日不但止冇向到更加民主嘅方向走，更加係走向個習大大嘅帝制獨裁啦。 喂，你好簡單啊，當日譚德塞就係出嚟講，叫大家唔好封中國關，唔好停嗰個嘅交流。是吗？ 因为这样做 呢，因为这样就是种族歧视嘛。你现在看到全球大爆发，这个应该是继这个西班牙流感之后的，就是最新一次的 pandemic， 应该就是 今次。可能很严重，即是受感染的人数是 可能对上一次 对 西班牙流感。 死亡的人数不一定是去到5000万，但是受感染人数的规模是很惊人。而家全世界大約200個主權國家，講緊115個，即係全世界有超過一半嘅主權國家都有確診嘅個案啦。而家 得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個老婆， 係啊，老婆 中咗啦 ，Tom Hanks 啊， 杜魯多又係呢個咩啦？親共啦，又係， 係啊，又係左膠嚟㗎， 又係左膠又親共啦。 佢走去唐人街嗰度咧，係擁抱啲唐人，就話唔應該歧視佢哋咁樣講啊。即係好多，而家網上面好多人笑佢，哎呀，而家終於到佢自己出事啊咁樣係。 嗱，而家就係。疫症大爆發的後果呢，大家不要低估，看到我們自己香港感染數字好像不太高、 嗯、 現在是導管式輸入的，其實埃及旅行團大家都不知道埃及現在情況是怎樣，是究竟為什麼全團人中了 九個，開頭好像說有一個是沒有中八個， 好像 但後來現在就說九個都中了， 是啊，全團中了的。是剛剛好像一個就是好像在美國坐飛機回來， 又是輸入的， 是 CX 轉機，是 CX 坐 CX 回來，咁係而家係調翻轉嘅啦，喺外邊翻嚟，所以何柏良話係咪要封歐洲同美國嘅旅客咧？咁、 嗯、 樣或者入境 quarantine 14日咧？咁樣嗱，而家似乎係未有對策嘅。 嗯， 全個歐洲我講。 我諗有好多人係潛伏住佢哋可能根本都唔知道自己患咗武漢肺炎。你睇下有幾多嘅名人而家係 NBA 球星咧？ 係啊， 而家又話 C 朗都中埋喎。斯朗翻咗葡萄牙啦， 我唔知英超到头嚟咧， 系四月四号啊，而家褪到 过咗一年，有几多系咪要退役？ 哇，大佬，如果我系利物浦 fans， 我就惨啊！喂，今年摆明已经系捧杯噶啦，领先咗咁多分啊，廿几分。如果一话今年英超哦玩完啦， 突然之系咁， 咁即系点啊？英超冠军系边个？ 打 winning 打埋佢咯。 嗱，可能剩翻落嚟打 winning， 佢争两场啫，利物浦争两场捧杯噶咯。但系好似而家停啦，英超 不断延期得唔得啊？系。 意大利先大鑊啊！酒商店都封埋啊！而家商店都唔准開業啊！而家跟住你聽佢政府官員講嘅咩？醫療資源用喺細路仔同年青人嗰度，即係話感染咗個老人係等死嘅。原來 求生節考嚟喎， 真係噶！ 唔係而家 意大利係佢 overload， 佢爆煲啊！佢嗰個公共醫療。 英國首相 Boris Johnson 佢最新公布嗰啲嘅防疫嘅策略，其實都有啲類似啊。 佢召開咩眼鏡蛇會議？係 啊，佢唔會隨便幫你去做呢個快速測試 啊。 佢等到你自己即係差唔多病入膏肓嗰陣時候，你先至去揾醫療系統，去擔心醫療系統頂唔順啦，係。 嗱，呢個歐洲 本身咧， 最易死嘅係長者喎。 嗱，但你要記住，歐洲本身嘅公共醫療都係咁嘅。好多時候佢哋對於老人咧，同香港有啲唔同嘅。香港係會用盡各種不計成本去延續佢嘅生命，但係喺歐洲嚟講咧，好多時佢哋係唔會做一啲不必要嘅治療，或者覺得係冇用嘅治療，就是、由得佢自己慢慢器官衰竭過身嘅。其實，咁當然我哋聽落覺得好似話咁殘忍啊咁樣啦。咁但實際上，如果當你嘅醫療資源，你武漢點解會爆大煲？其實呢個絕對係習近平嘅維和全世界嘅一個原因嚟，係因為佢你而家傳出嚟啦，內地有兩個媒體財新網財經，啱啱最近嗰個係南方週末，就話武漢市中心醫院唔准戴口罩，醫生，跟住嗰啲嘅十二月嗰陣時候，然後跟住嗰啲保護衣就係性感保護衣嚟嘅。透明咁滯嘅薄到啊，即係膠雨褸咁樣嘅，根本阻唔到嘅。所以武漢市中心醫院點解即係李文亮嗰度點解嗰個而家個醫護感染率咁高，同埋死亡率咁高咧？就係有意識唔準提冠狀肺炎添。 哦， 根本而家睇到就係完全一早知道曬嘅，十二月已經知道曬，可能更早病發係十一月而家。 十二月一號係第一個確診嘅個案， 零號病人係十一月啊，而家係。 哦。 直情係零號病人係十一月， 越講越早而家。 係啊，越講越早。 有啲人就計用，如果用2019年嘅十月一號去到1月28日，香港嘅深圳港大深圳分校嗰陣時候，即係佢正式回報咧，就話中共係隱瞞咗整整51日。 所以我第一次睇到 51日好驚人㗎啦，兩個月嘅時間。 訪問就係訪問阿本人，港大嗰個教授。 係啊， 喺內地唔知財新網定訪問嚟。 嗯， 他就講到係好恐怖嘅，當時係仲俾藍絲喺度鬧佢。 佢已經放棄啊嘛。 佢話佢係逃跑啊， 哦， 係逃出武漢啊。佢用逃出武漢。咁啊，屈永賢嗰啲仲喺度鬧佢。 係， 人哋個個喺度救你，身為醫生，即係醫療專家，你調翻轉就逃離呢個武漢乜乜乜咁樣，仲喺度鬧。實際上，香港抗疫點解會受到國際表揚係咩咧？當你嗰個社區抗疫意識高，你就會拖延嘅社區爆發。而拖延社區爆發就令到公共醫療系統有時間 buy time 去處理肺炎的病人。嗱，呢個點解意大利會變成咁咁殘忍咧？就係當你一下嘣一聲一爆，你個個湧去醫院，醫院隔離病房一唔夠，醫護感染 就個醫療系統崩潰咯。 醫護一感染就崩潰㗎啦。 你 醫院一爆發就崩潰啦！ 你唔足夠時間係去追蹤，跟住再做隔離啊！你明唔明啊？你追蹤唔到嗰個感染鏈。當整個社區都係嗰陣時候追蹤唔到嗰陣時候，就更加令到個醫衞統係爆啊！ 北角佛堂係好多人感染嘅， 係啊， 係嘛？跟住呢個馬主，周姓女馬主又係好多佢嘅圈子嘅人感染嘅。跟住而家個埃及團係全團人感染嘅，所以你可想而知嗰個感染率係幾犀利嘅。其實， 嗱，總算我哋都大約知道係啲咩社群係中咗咩招啦， 就可以 trace 啊嘛，一路 trace 啊嘛， 你慢慢揾得到啊嘛。 但係你好簡單，如果你好似武漢模式，即係話。初期一爆嗰陣時候，根本係佢叫你喺屋企，你唔好嚟。嗰個導演咪四個死曬咯，四個都喺屋企死嘅，係姓楚嗰導演啊。 而家意大利都有啲咁嘅 case 啊。 佢自己本人，佢老婆、佢老豆、佢老母， 真的全家死了，是醫院冇得收的根本。 意大利而家有個 case 都係咁啊， 所以佢一公陷 兄妹，個個睇住個妹死， 睇住個妹死啊，係啊， 即係佢只係打電話出嚟哭訴嘅就係拍。 因為你個公共醫療一公陷嘅話咧，就乜都冇得救嘅。香港點解醫護咁緊要咧？就係同一時間，我成日都話我哋照顧好自己，令到嗰個社區感染數字低，而令到中咗招嘅人係有時間喺醫院裏邊治療啊嘛。而因為佢冇 overload， 所以醫護可以有足夠嘅裝備。同埋唔會喺醫院爆發啊嘛，好簡單。如果推入嚟嗰個隱性病人，又唔知又唔成，肥啲肥啲飛沫，好容易就中噶啦嘛。 你喺個診症室已經拜拜啦， 喺急症室已經拜拜噶啦。咪話國泰發有個空姐噶嘛，佢喺個機上面負責有20行位置嘅乘客。如果夠時間嘅話咧，你全部係揾得翻嗰二十行嘅所有嘅乘客，跟住建議佢哋做呢個快速測試，跟住又再做自我隔離，咁你會令到嗰個社區感染或者爆發係減慢好多。你有時間去處理啊嘛，係。 嗱，同埋呢啲亦都有一啲係咩咧？即係要個行為改變，我覺得由觀念開始，然後行為改變。譬如歐洲人去。佢哋唔中意戴 surgical mask 嘅，佢覺得病人先要戴 surgical mask 嘅，因為 文化 喺加拿大嗰陣時候都係嘅，喺醫院咧，佢哋啲人都唔中意戴 surgical mask， 喺醫院裏邊都唔中意。 呢個係佢哋入到骨髓嘅一啲嘅文化嚟嘅。澳大利政府竟然仲立法。就如果你戴口罩罰款，如果你不是因為有病徵的話，即係 我覺得佢 而家仲未學到。當法國而家都拍片，拍片啊，唔係英國啊，因為澳洲 法國有段片， 澳洲又拍片叫人哋去洗手啊、戴 mask 啊咁樣，即係官方地正式呼籲人民要加強自我防衞意識，跟住實際地改變個文化出嚟戴口罩咁樣咧，已經做緊，但係仲有啲歐洲嘅政府唔肯接受。 同埋第二， 佢哋要找數嘅。 這個社交模式有關的，其實歐洲當然他們呢現在很多大型的體育活動全部已經 cancel 了、展覽會啊、康城影展什麼都取消了、但他們很多時候那個社區式的社交呢對他們很重要的、就是串門子啊，去別人那裡 barbecue 啊，北美洲特別是星期六日就啤酒啊、燒烤啊， 意大利都是咯，佢啲食飯係攞住一個長台之後，攞住盤係咁逐個筆噶嘛，係 有啲 似中國，有個個都出事噶， 係。咁所以另外就係咩咧？佢哋對於一般嘅輕微感冒，佢哋唔睇醫生嘅，佢哋都覺得冇問題嘅出街係，即係對於發燒感冒啊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呢個亦都好多傳媒都提到，其實係咪佢哋應該改變佢哋一啲行為嘅方式？咁可能有啲人覺得佢慢慢會變成一個好似流感嘅咁樣嘅情況，但係而家似乎佢係比流感嘅殺傷力大好多，即係個死亡率。咁所以我覺得如果香港呢個模式有啲咩可以借鑑嘅咧，我覺得就係嗰個個人衞生嘅行為啦。我覺得，即係呢個係反而我覺得係對歐洲嚟講係有一個文化上嘅差異。 不如叫佢哋學識，就係戴口罩，起碼要勤洗手。酒精搓手液就希望他們盡快有，我估他們都還未去到那麼 detail 的防疫措施，叫他們洗手戴口罩可能都已經是很基本，但我怕他們連那種文化那種抗拒呢都是令到他們是不會做這些，那你們真的咎由自取。 你 Donald Trump 都 是他到現在都是被人批評說他好像不是很分得清楚今次這個的武漢肺炎和普通的流行感冒的分別的。他竟然好像現在香港今時今日的藍色 KOL 這個李子敬一樣、他說你們不用那麼擔心，我們美國一年死於流感的人數是幾萬的，現在這個的武漢肺炎不是很多的，這樣他只是判斷失誤，所以才導致到他好遲都沒有採取，例如是即是去精簡那個行政措施啊，令到快速測試是會快一點，他一日現在都做不到6000甚至乎10000個這些快速測試，但是這個意大利已經做了，有一些歐洲國家已經做到了，已經是人家人口比他少了很多，3億人口相對於意大利的6000万的人口，人家做到了樣。所以呢，為什麼他開完記招出來宣布了要封關，封了所有在歐洲的，即是神根公約那26個國家之後，跟著說又說得不清楚，又封人又封貨，及後又要澄清其實不是封貨，只是封人來到美國之後呢就要即這個隔離30天，這樣說完之後以為可以釋除疑慮，但實際呢就造成了這個歷史上面的第二次的熔斷機制發生作用，就停市，股市就即是全球的股災，就是因為他掌握那個疫情， 之前呢就一路喺度坐山，即係唔係坐返官府鬥，即係隔岸觀火睇中國大陸疫情，遲遲呢都唔以為自己係會燒到埋身，當燒到埋身之後呢就做錯咗呢個嘅判斷，所以而家搞到連美國即係佢感受到好大壓力。當然呢個 Donald Trump 就係顧住自己嘅選情， 我諗亦都係同安倍一樣啦，其實即係安倍晉三點解日本人嘅防疫意識應該係高嘅，防災意識都高嘅， 但個政府， 但個政府點解咁低？你見到個鑽石公主號其實真係災難，嗰個船上面咁多人， 任佢落船，任佢翻去嘅喎，唔隔離嘅喎。 咁然後我覺得亦都係因為佢唔想影響東京奧運啊等等好多嘢。 佢到而家都仲 咧 口硬㗎，而家都仲話堅持要繼續。 今日都係，今日都仲係話繼續㗎。 所以佢而家封日本就希望停一段時間遊客，就希望斷咗佢。咁我諗美國亦都係一樣，即係佢因為選舉年，亦都係。即係國族連任 Donald Trump， 咁所以變咗佢就唔想 play up 嗰個肺炎呢單嘢，我覺得，因為俾人攻擊噶嘛會。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你唔 play up 都好咧，除非你真係求神拜佛嘅啫，係咪？如果唔係嘅話，你咁多即係嚟自農曆新年之後嘅中國嘅美籍嘅中國人翻咗大陸翻翻嚟，呢個意大利一樣，我都話意大利北部點解咁大鑊啫？喂，屌好多溫州人喺嗰度車名牌 Gucci 啊，嗰啲衫 LV 啊嗰啲工廠。很多是大陸溫州移民嚟噶嘛，過完年之後翻嚟咪大鑊，跟住留學生咯。 我想不到而家世界咁多政治嘅領袖咧，佢哋個個都係犯住同個通病，就係、是、覺得自己冚埋冚埋就可以處理個問題。 掉以輕心。 係啊，你諗下呢排你見到嗱，根本你睇香港同澳門根本就已經係即係少少地方你睇到分別，即係何一成有幾多人俾掌聲佢，跟住林鄭就根本垃圾嚟。咁你睇翻。外國咁多，就算日本又好，美國又好，咁多嘅世界領袖，我理得你咩意識形態？其實佢哋根本哇，個個真係覺得可以冚埋就算嘅喎。其實根本呢個時候先最考驗一個政府嘅能力，就係你究竟係咪及時嚟到去俾到方向啲人民啊嘛。 嗱，我覺得兩個原因。美國如果呢個疫症嘅源頭唔係中共，係南韓。 我以為你係美國添， 唔 係你話個外交 部。只要係亞洲另外一個國家，嗰個國際嘅反應絕對唔會係咁。我記我睇過一篇文章，墨西哥外長前外長寫嘅，佢話當時我哋墨西哥流感嗰陣時候，中國第一個封佢哋，2007年好似係，中國第一個封佢哋。咁我哋佢話而家我哋封佢哋有咩問題？點解係歧視啊？嗱，我就係話唔係特登唱衰呢個習近平，而係當中共喺國際裏邊係一個好好面子，但係又好野蠻嘅形象，但係你就同佢有千絲萬縷嘅利益嗰陣時候。你作為一個政治領袖，你決策去到嗰個 moment， 你就會有猶豫、搖擺不定啦。封唔封中共呢？特別好多歐洲國家同中共喺2008年之後嘅經貿關係係好重要嘅，包括佢可能收購咗好多嘅歐洲企業啦，譬如 Volvo 汽車啊等等呢啲 Club Med 啊呢啲咁樣嘅嘢。咁實際上好多基建都係靠中共投資嗰陣時候，而中共又擺出一副嗱，你唔好喐我啊，你歧視我，我實還拖噶。咁樣嘅勇武好鬥咁嘅態度嗰陣時候，就令到好多民選嘅政客喺嗰個 moment 動搖喎。我覺得嗱，你唔好講話林鄭啦，林鄭就直情係契弟添啦，因為即係自己係僆啦，老細唔俾就冇得封啦， 加害者添啦，佢直情係 南韓、日本都一樣，我覺得嗱，我唔覺得南韓、日本佢哋嘅國民嘅水平係低嘅，係個政客嘅問題嚟嘅，我覺得係。 安倍是一個好例子， 是的，安倍晉三已經是一個好例子，意大利也是一樣，我覺得是政客的問題，加拿大也是一樣，是Justin Trudeau就是一個眼中只有利益的親華派，跟他老爸是一樣，所以他就每一次去做某一些 drastic 的行為的時候，他就會怕會 upset 了中共，跟著又報復，所以我就說如果調回轉那個國家是南韓，一早被人封了，他們的國家一早封了，怕什麼？ 即可能較為客觀科學化地去看那件事件，就多過 政治掛帥，就不是看這個跟鹹濕菜有關的，其實也是一樣，因為譚德塞就變成那些歐洲政客他們落即係落不落決定的一個理由， 世衛都是 這樣，世衛都說不要歧視中國了，所以我就說這個譚德塞絕對是死有餘辜的，根本他這樣說的目的其實也是令到很多國際的政客在这个问题里面就不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我都说防疫是一定是矫枉过正的，所有隔离政策一定是矫枉过正的，你漏一你就死，你冤枉了10万人都好，你漏了一个你就死了嘛， 所以他一定是矯枉過正的， 寧枉無縱， 一定是極端的。因為根本抗疫本身就是極端政治。 我說安倍實在太遲了，是因為他這個人呢是完全犯了那種太過要迎合中國，然後就要請習近平去訪問嘛。結果去到他國家爆大鑊，他都不敢斷言說要拒絕這個習近平的訪問。去到最後，總之去到最後，他終於他國家都忍不住，同埋應該佢好多幕僚係鬧到飛起，自民黨啲人鬧到飛起，先至話啊，不如咁啦，延期啦，唔好嚟，同埋仲要再三向中國政府確認，誒、哎、你係咪唔嚟啊？唔嚟啊？不如大家都唔嚟啦。跟住到最後，應該係佢國家嗰個內部一定要話你唔得，你一定要封呢個中國嗰邊關。一封，佢都知道佢就係中國呢種嘅反應。其實佢估到就係話、哦，你封我啊嘛，我冇又封翻你咯。 你有冇留意啊？其實喺國際裏邊有兩個國家而家感染率相當低，一個北韓，一個俄羅斯。兩個都是最先封中國的， 最早封關就是北韓啊，北韓勁啊。 所以而家話咧， 北韓同俄羅斯係啊， 信個疫情幾時好翻咧？睇下金仔幾時先解封。 金仔幾時解封？ 嗰只礦洞裏邊嘅金絲雀，我估佢有排都唔會解封。 大佬，美國而家41个州啊！美國全個國家係講50个州嘅啫，41个州都有確診個案啊，散到。 同埋佢哋嗰個一 spread 會好犀利。 再加埋呢個 Washington D.C. 啊，係。 你要記住，香港嗱由高鐵傳入嗰陣時咧，第一個好似係武漢嚟噶嘛，第一個確診 case。 嗯。 嗰陣時你見到留意，香港人已經係超過一半嘅香港人喺街戴口罩噶啦。第一個確診 case 出現嗰陣時啊。 嗰陣應該11月尾係咪？ 農曆新年之後 嘅，農曆新年後 啊， 農曆新年 開始，同埋開始睇下先，農開年初元宵之前開始啊，第一個死亡個案。 元宵之前就係嗰個將軍澳嗰個男士，係 啦，有死亡個案，70几岁啊， 但係武漢封城係1月22号啊嘛，封武漢係 22、23左右嘅，我知道，係係22、23左右嘅，我知道。 係啦，咁之後。當時我記得之後係先至有第一個確診個案， 嗯、 但係當時香港人嗰個防抗疫嘅意識已經係好高啊！我相信，即係歐洲國家美國佬仲喺度食緊花生嗰陣時候，香港已經全民戴口罩。 農曆新年前，我記得好清楚，因為日日落街寫揮槍畫年畫，就已經有70-80%嘅人戴口罩。過完農曆新年之後咧，即係年初六、年初七你出街咧，就95%。 我最記得係咩咧？ 95%啊！我想講係 28。 是吗？ 年28就去荔枝角机楼中心出面，就去大声嗌。咁咧就所有去嘅人咧，个个都戴晒口罩。咁我嗌完之后就唔记得戴翻个口罩。咁、 哦、 后边有位女士拍我，阿细娘你戴翻个口罩好、啊。全部戴晒口罩，年28嚟嘅嗰日系。 我新年前我去之前就去咗荷兰啊，大约28日，年28日，年29，喺嗰一两日，我见到香港人系一个好。大的轉變就係因為我哋嗰個宣傳好大，好強反應，咁見到大家喺街度全部都戴口罩，翻到嚟又更加個個係好驚，尤其回程嗰班機咧，個全架機都戴口罩。 唔係呢個，我相信咧，亦都係咧，香港人唔信中共， 係 好明顯嘅。而家就證明咗唔信中共咧，就反而咧救到命， 先至係救到命， 先至救到命。 1月23号就係香港醫護啊！4个工会，医护工会出声，正式出声，第一次出声，早过晒香港所有人，包括埋政党，就 系 要求封关。所以成个农历新年就大家一路喺度讨论，唔封关就林郑 害 死香港人，就 系咁 样 俾人骂。梁卓伟 系啊， 咁阿林郑嗰一排官唔戴口罩都骂啦。 收尾梁卓伟道歉， 嗯， 话自己唔啱，然后叫人戴口罩啊嘛。 系啊， 系啊， 就 话俾人应该戴口罩。 经过个零两个礼拜，差唔多全城戴口罩之后咧，就连即系啲数字就显示到咧，连普通嘅流感咧都大幅下降，甚至乎去到零。咁你就会知道，即系嗰种全民抗疫或者自我防卫意识提高之后，呢种公民意识咧转化成为咧真系产生某一啲嘅作用。 不过都多谢有啲医护学者嘅，因为喺呢段时间例如话何柏良等等嗰啲既然抗疫是要矯枉過正，他們的警告我相信是對市民是很大的警醒，即如果沒有他們一路持續地警告， 信他們的人 持續地去講個問題出來，那些人是不會放鬆，即是那些人會放鬆的。 不是袁國勇和何柏良是即是他有一個角色，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即是吹哨者的角色，是的，即不是說純粹是一個醫護專家事後分析這樣，而是他是走前一步的，其實譬如說到現在 世紀 大流行了，那應該怎樣呢？整個 scenario 又不同了，它是比政府行前了一步的。世紀大流行之後，你看政府是沒有反應的。是啊，這個才是恐怖的，其實它是落後於那個疫症的發展的那個情況的。所以世紀大流行之後，好了，你知道現在醫管局連消毒都沒有了，要入大陸東西了，本來供應開的沒有。我想問其實有沒有人留意到，如果這些歐洲、外國進口開的醫療需要的抗疫的物資，是很快醫管局沒有的，我覺得。那怎麼 辦？要防 範於相信國家，相信政府。 我想沒有人會想到，現在如果消毒酒精都沒有，那怎麼辦？喂，這個不是說笑的，我告訴你。當全世界都自己，喂，他們要怎麼說，他們出口是要什麼？是要他有個 surplus， 有個 stock， 即 是 有 庫存， 有足夠的儲備， 去到可能是譬如現在疫症估計四月尾才完，假設夏天，即是說他要有兩個月的庫存。由現在開始美國要累積兩個月庫存的口罩，即是說你那些 3M 什麼什麼什麼全部不用自己來，然後跟著你再數下去其他的抗疫物資呢， 還要繼續， 是啊，即是說當法國、德國、英國要累積兩個月的至三個月的醫療物資的時候，那香港就吃招了。我相信現在香港政府還繼續在這裡想想怎樣對付區議會啊， 想想計怎樣給錢工聯會， 怎樣給工聯會選舉啊，怎樣幫他拉票啊，還是在想這些東西啊，是不在想，其實在這個當世紀大流行之後，那個供應鏈斷裂，香港亦都是首當其衝的， 不理人民死活的，其實是。 我們先休息一陣先，回來講一下呢，就是本來找歐樂軒上來 功能組別的講 功能組別 我們都沒講這些東西， 沒講是了，回來先講。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了。